信耶稣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我们是渐渐向着个终点，渐终向着耶稣基督，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仿效他的样式来去过我们每日的生活。我们今年的教会的主题是神宏大的拯救故事，我们今天要讲的是27讲福音大能改变的保罗。经文就记载在这个使徒行传由第七章，我们会由54节然后读到第九章的1至2节。我们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会轮流读这段的经文。我先读7章54节，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使徒反咬牙切齿。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作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第60节。8章1节，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的各处。扫罗却残害教会，进各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求文书及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到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读经到这里，我们请坐。在我读经之前，在我们未祈祷之前，在马可福音12章44节，你问我为什么用这个经文呢？其实可以讲篇道给你听。马可福音12章是讲到耶稣在圣殿对着那个奉献箱奉献的时候，他就讲过这句话：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的，拿出来投在里面，但这个穷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为什么是用这段经文呢？因为如果你看回之前呢，有个人来 问耶稣，他说我怎样得到永生。耶稣说呢，就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个尽字呢，在中文圣经呢，就是这个穷寡妇在44节把他一切这个一切这个字呢，就是说他尽了，将自己尽了，他所有的尽投在奉献箱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来到这个地方，我希望你都尽力投入一间讲道的当中，将你自己奉献给上帝。我们低头，我们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多谢你，你是完全的奉献给我们，毫无保留的。让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是完全没有保留的将自己奉献给主，让我们好像这个穷寡妇一样，尽一切的都投上。愿你的圣灵就帮我们在这个地方尽献所有。多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今天我们会讲三堂的信息，这三堂信息是下个礼拜日和11月16日，我们会讲保罗，他又叫扫罗，怎样被福音的大能来去改变。那呢，我用3个 S 去串联我这三堂的道， Sinner Paul, Sanctifying Paul 和 Saint Paul， 3个 S。 所以很明显今天我要讲的就是 Sinner Paul 罪人的保罗。所以下一堂我们会讲到保罗怎样被福音改变 Sanctify 蒙主的呼召。最后一讲就讲到当他生命被改变，他有圣徒的生命的时候，怎样去影响别人，建立教会，带领很多外邦人信主。保罗又叫做扫罗，在第七章58节，他是来自一个地方叫大扫，9章11节。大扫是小亚细亚，是一个大学城，即好像今天的 Champagne Urbana， 是一个大学城，是当时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交集的地方，好像香港中西文化交集的地方。他是一个纯种的犹太人，在腓立比书第3章5节的时候，他说我是便雅悯中的便雅悯，即是说他纯正的犹太人，没有杂种的。而同时呢，也都告诉我们在使徒行传22章3节和使徒行传5章34节，他是受教于一个名师，一个法利赛人叫做加马列的门下。所以呢，他是有 PhD degree 的。使徒行传就3章9节告诉我们，由那个时候13章9节，扫罗呢再不称做扫罗，叫保罗，由以后呢就叫保罗，其实是同一个人。今天的经文呢，我们看到这位犹太人有学问的保罗怎样去迫害信耶稣的人。有人这样形容呢，今天我们要讲这段经文呢， Paul of Tarsus， 其实应该叫做 Paul the Terrible。 为什么 Terrible？为什么这么可怕？就是我们今天要去思想。第一点呢，就是罪人保罗。没错，圣经说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个个都是罪人。但是保罗的罪是什么罪呢？弟兄姊妹，保罗的罪呢，就是他迫害信耶稣基督的门徒。从信仰的观点呢，逼迫基督徒呢，即是说他不信神的儿子，所以如果他信神的儿子，他不会逼迫基督徒。所以呢，不信耶稣的人呢，圣经说呢，罪已经定了。罪是什么呢？是不信神的儿子。其实保罗就是不信神的儿子，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而且他更加变本加厉的去迫害那些信耶稣的人。所以让我们从保罗犯这条罪那里呢，你去一些跟罪有关的功课，或者怎样去对付罪。如果你将刚才的几节经文摆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觉呢，保罗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呢，那个罪呢是渐进式的 progressive。 首先怎么说呢？首先讲到保罗是帮凶，7章58节是这么说。那些人把使徒犯推到城外，如果你看回第七章的时候，使徒犯讲了一篇道之后，那些人就逼迫这个使徒犯，带到他城外面的时候，用石头打死他。那些用石头打死他的那些叫见证人呢，将衣裳呢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身上。七章告诉我们知道呢，保罗被害的时候，扫罗被害的这个使徒犯被害的时候，扫罗做什么工呢？他帮那些钉石头的人呢看他的衣服。换句话说，英文呢，他没有行凶杀这个使徒犯，他没有拿石头打死使徒犯，但是他帮那些用石头打死使徒犯的人怎样看衣服。因为你知道当时那些衫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那么轻便的嘛，是不是？那你说如果我要用石头打人的时候，那你穿了一些长袍，那你现在要剥了它，是不是？剥了它之后，那你才钉的时候钉得舒服一点嘛。那么扫罗就是做那个角色，就是同谋。而当时圣经就说他是个少年人，其实我想告诉你，他不是10多岁。少年人这个字，希伯来文的研究呢，希列文的研究呢，就是24岁到40岁叫少年人。 所以我們今天坐在這裡很多都是少年人。保罗在迫害基督徒的角色是同谋，是帮凶，他没有亲手打死使徒犯，但是他帮那些行凶的人提衣服，他的罪行和打死使徒犯那些人可以说是同谋合污。所以第二样就是同谋。什么叫同谋呢？在七章六十节是这样说，当使徒犯死了之后，扫罗也喜悦他被害。喜悦这个字呢，其实可以这样翻译的，一同欢喜，如果要直译的话，即是保罗和那些用石头打死使徒犯的人一同欢喜快乐，或者英文就叫做同意赞成。即是说呢，保罗虽然扫罗他没有动手，但是他赞成那些人这样做，他同意那些人敢做。即是如果那天有记者对个咪埋去问保罗，你赞不赞成用石头打死这个使徒犯呢？保罗就会说，我举脚赞成。保罗是赞成使徒犯被害，保罗是赞成是要这样逼死使徒。所以由帮凶到了同谋，然后最后呢，保罗怎样的罪怎样渐进呢？就是他是执法者，变成执行迫害教会的人。刚才我们读八章三节，他说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里面，拉着男女下到监里面。然后九章一节怎么说呢？他说保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呢，去到大马士革的会堂里面，如果有人信耶稣就拉他去回到耶路撒冷。其实由第七章的结束到第八章和第九章，有些学者认为呢已经是经过几年的时间。保罗呢由帮凶同谋渐进成为执行迫害教会的人，迫害信耶稣的人。作者用了几个字呢，我想跟你留意，残害，口吐凶吓的话你用保罗。残害是什么意思？你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如果你 看 Discover Channel， 看 National Geography 那个 Channel， 什么叫残害呢？如果你看到个狮子走埋去个猎物嗰度，将个猎物几只狮子将个猎物撕开好多饭嘅时候咧，就系、是、呢个字嘅意思。残害。仲有咧就系、是、所谓口吐威吓凶杀嘅话系咩意思呢？如果要直嘅就系、是、不住嘅以威胁嘅口吻，甚至杀人嘅口吻，对主嘅门徒讲说话。就是这个意思，除了得把口讲之外，威吓的话，其实圣经告诉我知道，他做出来，他说进各人家里面，拉一些男女下到监里面，还有呢，他不觉得过瘾，这样，他说在耶路撒冷搞这些事不是很过瘾，我现在要去大马士革，去另一个地方，所以要求当时的执政那班那个祭司就说，你给文书，我有个文书我就带去捉晒那些信耶稣的人。这个就是保罗，这个就是保罗，口吐威吓的话，撕裂教会，甚至将人信耶稣的人拉入教会，又帮凶成为同谋，最后成为执法的人，迫害教会。当保罗信主之后，他说他怎样迫害教会，他看回头他怎样迫害教会。第一段经文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三节，他说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会中所行的事，跟着他怎样说，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这个他自己看回头， 他是这么说，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还有另一段经文，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六节，他说就热心来讲，就热心来讲，我是迫害教会。没有人好像他那么热心迫害教会。所以我们呢，我们都很羡慕保罗。保罗说呢，迫害教会呢从来没有人。我都希望呢，我跟教会弟兄姊妹讲，希望你好像保罗那样，不是热心逼迫教会，是热心在教会里面侍奉。无怪保罗跟自己讲，他自己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耶稣基督降世是要拯救罪人，这个话是可信，是十分可佩。跟着他说什么，我一起读嘛，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你知道什么叫罪魁的例子？我们中国人讲罪魁祸首，新汉译本就说在罪人当中呢，我是最坏的那个，我是最坏的那个。广东话呢就是坏蛋，最坏蛋那个，应该是这样译。保罗自称我在罪魁中是个罪魁呢，当之无愧啊。但其实不应该说当之无愧，他应该有愧，因为他是逼迫神的教会嘛。他是惭愧于对教会作出的逼迫，热心的逼迫，尽力的逼迫，委身的逼迫，全人投入的逼迫。所以他说我是一个大罪人。我们对大罪人的罪魁的定义可以经常改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很多人说最大的罪魁祸首是谁呢？希特拉。九一一之后，美国人会说罪魁祸首是哪一个呢？变他了。今天香港的情况，哪个是罪魁祸首呢？因人而异。是学生啊，是特首啊，占中三子啊，还是是学联那班 的领袖啊？但我想告诉你，没有人可以坐保罗那把第一把交椅，没有人可以坐在保罗那把交椅里面。我们全部都是 number two, number three, number four， 可能你是排到最尾那个。如果你说罪魁祸首，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对罪魁祸首的定义是因人而异，是吧？看你站在哪里。但我想告诉你知道，即是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想到香港的情况的时候，谁可以定世人的罪？等一下，如果政府做得不好，廉政公署可以出来，是吧？或者有在上头可以定他们的罪，但是最终能够定罪的那个是哪一个？我们要好好思想。能够审判世人的是哪一个呢？是耶稣基督自己，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再想清楚一点，就是香港的局势。全部都是会去到神的面前接受审判。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为梁振英祈祷，你可能为他祈祷是希望他如果你站在某一方面，你当然是希望他改变心意，是吧？但是没有为他救恩祈祷。有一天 无论是梁振英，无论是今天坐在高位的这些的官员，包括我们今天的总统奥巴马，每一个人都要去到上帝的面前，接受一个永生和永死的审判。他们去到那里的时候，是谁决定他们有永生，谁有永死？只有上帝自己。所以弟兄姊妹，最后的审判，好感谢神，神是公义，所以有最后的审判。我们这班信了耶稣的人，有一天我们都要去到基督的台前，当时不是接受生死的问题的审判，是接受生活上的审判。主耶稣基督会问你，我救了你，你信了我，你一生怎样为我而过？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上个礼拜我讲天国的政治，其实就是这样的意思。我们看的不要看得那么短视，看得远一点。我们要祈祷的要祈祷更加广阔一点，是为了福音，因为每一个人都要接受这个生死的审判，信了耶稣的人都要接受那个生命的审判，生活上我们叫工作的审判，没人可以避免。求主怜悯香港700万的人，怜悯中国大陆13万的人，怜悯在美国3亿的人，叫全世界人都归向主。保罗是不是最坏的那个呢？他说他是罪魁，他是逼迫耶稣基督的教会的。但是等一等，等一等，我想我未信主之前，我会不会迫害耶稣？我不会对耶稣讲些轻慢的说话呢？我又想，我爸爸是一个，我曾经讲过，是一个视赌如命的人，很喜欢赌钱。但是呢，在我印象记忆里面呢，他没有说过一句粗口。你要知道呢，我家是卖鱼的，在鱼市场那里卖鱼的不说粗口是很少的，常常问候人的父母的。但我印象里面，我没记，我不好记不到他讲过一句粗口。而我更加记得有一次我做了些事，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们不可以讲粗口，我说不准你讲粗口。我记得他讲过这个说话。可能我真的，我记回我一生里面，可能一只手数晒讲过几次粗口。我肯定没有用粗口骂过耶稣，但我没有对主耶稣讲一些轻慢的说话。切，信什么耶稣啊？信耶稣有饭吃啊？即是我婆最喜欢这么讲，麻雀屙屎下来啊，你都要找只手去盛啦。他我婆最喜欢这么讲，他不是讲耶稣，他说即是你头，他说只麻雀屙屎下来，你都要找只手接啦，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信耶稣之前有没有讲过对主轻慢的说话？你未必用粗口闹耶稣，但是你有没有讲过一些对主轻渺轻慢的说话？如果你是这样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迫害过耶稣，你说是啊，这样又行？你有没有听过 verbal abuse？ 我的小孩在学校，是不是被其他的小孩笑他，用 verbal 去 abuse 他，这些不是轻慢是什么？这些不是迫害是什么？ 我有一次我彈間，我嗰時已經係啱啱讀完神學，住喺彈間嘅時候，泊完架車之後咧，喺二十七小街，我仲記得喺邊度，有個意大利人行過，佢點講咧？佢話 China man, go back to China。佢真係咁同我講啊！其實呢啲係 abuse 嚟，你知唔知啊？我可以拎佢去法庭告佢噶喎 ，racism 係咪啊？種族歧視。其實我心喺度諗，你叫我翻翻去老家，你都應該翻去老家。你喺意大利嚟嘅啫嘛。你知喺唐人街以前係好多意大利人喺度住啊，而家都有。呢句説話容易受啊，唔好受。我哋未信之前，對主耶穌有冇講一啲輕慢嘅説話，弟兄姊妹？你話可能我都冇講，但係聖經咁講喎，《彼得前書》二章廿三節，他耶穌被罵不還口喎，受害不説欺嚇嘅話喎，只係將自己交託俾個公義審判人嘅主喎，弟兄姊妹。其實我哋每個人都迫害個主，你話牧師？唔好咁講我得唔得啊？講你自己啦，我你知唔知道我哋每個人都迫害個主？使徒行傳第五章三十節，你們掛在木頭上殺嘅耶穌，我們祖宗嘅神已經叫他復活。你們掛在石木頭上被殺害嘅耶穌，呂振中亦點講咧？你们下毒手而挂在石头那位耶稣啊，你说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二千年前我耶稣死的时候我都不在那里，我都没出世，但是弟兄姊妹，耶稣为什么要写十架上面啊？彼得前书讲得很清楚的，为什么耶稣要挂在十架上啊？谁个逼他上十字架？二章廿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边个罪孽啊？我们嘅罪孽，包唔包括你啊？包括。咁边个逼耶稣上十字架？你同我咯。耶稣未上十字架之前嘅罪人，耶稣钉十字架之前时嘅罪人。耶稣钉十字架之后死而复活的罪人，包括你和我，都有份迫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我们每一次犯罪的时候，其实我们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不是我们昨天犯罪，亦唔系我哋今日嘅犯罪，又唔系明日我哋嘅犯罪，系日日每日我哋所犯嘅罪，叫主钉身十架，我哋有份迫害耶稣基督。所以一首诗歌，我觉得好有意思。原谅我，我哋请后边咧就将呢一个播一次。呢个礼拜五晚。我哋有位深深咧帶我哋唱呢首《原諒我》呢首歌。我哋唱嘅時候諗一諗，係邊個逼耶穌上十字架？ 只叫人流越多的泪，那主，你为我落过多少泪？如果一生的爱，只叫人越多的心碎，那主，你的心会有多碎？我未能脱离罪。 总向那刻暗追，一次又一次地挥开你手，你却仍站这里。原谅我，原谅我犯错，原谅我软弱，人性太脆弱，令你心痛太多。原谅我，原谅我，从来都只顾自我，你却仍然还不断爱我。如果越多的爱是叫人流越多的泪，那主你为我落过多少泪？如果越深的爱是叫人越多的心碎，那主你的心会有多碎？我未能脱离罪，总向那黑暗追，一次又一次地挥开你手，你却仍站这里。原谅我，原谅我犯错，原谅我软弱，人性太脆弱，令你心痛太多。原谅我，原谅我，从来都只顾自我，你却还不断爱我。可一生反复悔过几多错，说过永远爱你，怎么我对罪仍依恋太多？原谅我，原谅我，又再跌倒过，原谅我怕累，无力对抗罪，总不肯顾后果。原谅我，从没有回谢你的爱太多，你却仍然还这么爱我。 主是透过耶稣基督写在十架上面原谅我们的罪。福音是唯一能够救我们从罪里面出来，从永死里面出来。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不能够不去面对我们每日的试探，不能够不去面对我们每日所犯的罪。所以我们要正视我们的罪，我们要学习在日常生活里面怎样去面对试探，不至于犯罪和跌倒。所以第二点呢，很快脆的，从罪人保罗犯罪的渐进过程里面学习怎样去面对我们的罪。保罗是由帮凶变成同谋，变成执法者。我觉得他这个的犯罪的渐进过程呢，亦都是另一位的写圣经的人，就是叫雅各。他在一章一至到十三至十五节里面呢，是形容给我们跟这个扫罗当时的情况是差不多。我们一起读十三节到十五节。人被试探，不过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各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上成，就生出死来。这三节的经文和刚才保罗由帮凶同谋到变成执法者，我觉得有类似的地方。其实犯罪的第一步就是帮凶，即是 被自己的私欲引诱。第二步呢，就变成同谋了，私欲怀了胎呢，就生出罪来了。第三步呢，就是執行了，罪既成长就衬出死来。第一步可以讲是一个桥头堡，如果这个堡不住呢，做了罪的帮凶的话呢，跟住下一步，再下一步呢，就犯罪跌倒。当我昨天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怎样去表达这个三部曲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一段的一个的电影，叫做呢 Confession of a Shopaholic， 即是一个购物狂的人的认罪。有没有人看过这段电影的？举手啊，麻烦你，不要等我自己，我自己一个看过。这套电影呢，我觉得值得去看的。咁我就播一个片段俾你知睇，去引证翻头先我所讲，点样由帮凶同谋到到犯罪。 Keep coming back, okay? Give him some support. Keep coming back. What you doing? Rebecca, why don't you share your story? Hello, everybody. I'm Rebecca Bloomwood. Hi, Rebecca. I just actually came here as a favor to a friend. I mean, I like shopping. Is there anything so wrong with that? I mean, stores are put there to enjoy. The experience is enjoyable. Well, more than enjoyable. It's beautiful. The sheen of silk.Draped across the mannequin. Oh, the smell of new Italian leather shoes. Italian leather shoes, that's the best. Oh, the rush you feel when you swipe your card. And it's approved. And it all belongs to you. Okay, Rebecca, thank you for sharing. The joy you feel when you've bought something and it's just you and the shopping. You and shopping. All you have to do is hand over a little card. Enjoy it together. Isn't that the best feeling in the world? Yeah. Don't you just want to shout it from the mountaintop? That's real fun. You feel so confident and alive. And happy. And happy. And warm. What's going on here? I need to buy a new bag. I have to impress Alette Naylor. You should get a watch to go with that bag. Oh, there's a sale at Catherine Malandrino. You're like my soul sister. I know. I have to go. Good luck, everybody. Do they have shoes? Come on, Nakai. You sit down. My wallet is strong. My wallet is closed. I do not want to shop. 这个主角 Rebecca 她去了那个地方呢，是一个你知道 A 是戒酒的嘛，那个 group 呢就是用来叫那些人戒去 shopping 的。那呢当她一直讲 shopping 那种的美丽的时候，好处的时候，那班应该是戒 shopping 的人呢被她所感动，是吧？她由帮凶变成同谋，跟住佢翻屋企咧，就攞張 credit card， 佢 frozen 咗個 credit card 去 shopping。其實下一個片段咧，就係佢 shopping 嗰地方咧，就見翻嗰班人啊，嗰班人又同佢一齊去 shopping 啊，佢哋自己完咗之後走去 shopping。親愛弟兄姊妹，罪就係咁嘅，唔緊要嘅，好少嘅啫嘛，而且。你犯了罪对你来讲有些好处，有些 jessel 不要紧去做。我们的罪是什么罪？是不是容易愤怒？或者是看色情的媒体 又或者我哋讲大话，我哋点样去对付呢个罪？我哋肯唔肯去到上帝面前承认我哋嘅过犯、认罪同埋悔改，跟住留意到呢三部曲嘅时候，我哋需要翻到去神嘅圣灵里边、神嘅话语里边，嚟求去帮助我哋。亲爱的弟兄姊妹，唔使睇保罗。看你自己，看你自己。我们每个人去到上帝面前，我们的地位都一样，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能够得称为义，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是因为上帝完完全全。当我们看到上帝完全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没办法不会跪在祂面前向祂屈膝，向祂称神，向祂歌颂，向祂为祂而活出每一天。但是开始是要看到你自己。我们跟保罗我们跟保罗一样是同受同一个救恩，同一个主，同一个赦免，同一位圣灵去帮助我们过去每一天的生活。今天你要反省你自己，不要看你隔壁那个，再看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一会会唱一首歌《奇异恩典》，去回应神对我们这班罪人救赎。我们低头一起祈祷。主，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谦卑自己，当我们肯认罪悔改求圣灵引导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有把握胜过一切的试探、一切的罪。多谢你对我们的不言不气，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你就替我们死，神的爱在那里显明。让你的爱再一次激励我们，从今以后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乃为死而复活的主。多谢你听我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字，阿们。